月，所以每次都能见证你这个奇迹的诞生。 奇迹就在实际中去做，就会变成不一样。 好，很感谢陈培斌今天做客我们的新闻天天谈周末版的人物访谈节目。这个跟你聊了这100个马拉松，觉得你跟这个没事人一样，玩的轻轻松松的，说的轻轻松松的啊。但是还是要注重身体，保护好身体，等八月份的时候等待你拿到冠军回来，我们还坐在这个位置上再听你聊聊在喜马拉雅遇到的经历，好不好？ 好的，好，感谢张云， 再见。 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也是贼，跟妈要钱妈不给，差点成了水中鬼，相亲相的特别累，一怒之下离家出走，他头也不回。这都什么事儿啊？可说呢，世间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不变的法则，什么呀？遵循客观规律呀。说咱们为人处事儿怎么着，遵纪守法吧，安分良民吧，是不是？自食其力吧，好好工作吧。哎，问题是他有人他不认这个呀。还有那事儿呢？是啊，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我是李欣，讲点儿社会上各式各样的社会新闻，倒谈不上博您一乐，但是呢，希望给大家带来点警示乃至思考。这是钱江晚报的报道。话说是六月中旬某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在浙江龙游，这个有条江，这江边啊有一大桥，周围的渔民呢早上起来正准备下网捕鱼，突然之间耳轮中就听到这个桥墩子底下有人撕心裂肺的扯着脖子跟那儿呼救，救命啊，快点啊，有没有人有点同情之心呢、啊、救救我这个可怜之人呐、啊！渔民一听，这都什么动静啊，谁呀、啊、这是？仔细观瞧呀，在这个微微的晨光当中，大桥桥墩子边上啊趴着一人，这人用手扒这桥墩子下半段啊，在水里泡着呢。这个水流湍急啊，你还别说，不赶紧救他呀，许真让那水给冲走了。赶紧的吧，渔民把船划过去把他搭上来。哎呀，这人浑身上下湿透了，哎，吓得哒直打哆嗦，歇了虎子吃了煎的油子似的。哎呀，列位恩公，太谢谢你们了，你们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是怎么样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呢？其实我跟你说，我报答不报答也无所谓了，我本来是真的想死。渔民说，我们问一句怕得罪你的话啊，那你怎么没死成啊？哎呀，我这是因为我关键时刻我意志还是薄弱，我动摇了，但是我内心深处你们知道拔凉拔凉的，家庭的温暖没有了，那个儿女和爹娘之间的亲情也没有了，我人生当中啊最大的心愿和希望，哎，也没有了。渔民说，小伙子够能聊的，多大岁数了？眼见得面前的小哥们儿岁数也不小了，问呢一打听32了，小伙子姓叶，就是他们当地人。说怎么你出什么事儿了？干嘛呀？这是要寻短见呐？哎呀，我说出来呀、啊，你们都不信。什么事儿？说说。哎呀，我跟你说，真是令人发指啊，惨不忍睹。行，别跟这儿作词儿了。说什么原因？我妈妈啊，你们家老太太，您家老太太怎么了？她